这么瘦，在你可以晒得那么凶。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那温柔的痛我听得清楚。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你站在我的面前，怎么这样心里会难过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那温柔的痛我记得清楚。他站在我的面前，你经过我的身边，突然之间心里都难过。为什么 等待你现象。

守候在你的身旁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像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发，永不再出航。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，害怕这思念却无法伪装。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，等待你给我不能的慌乱。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苦涩难受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痛，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把这思念却无法伪装，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，等待你给我不能的惶惶。心里有话想说，心里的痛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苦涩难受，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痛，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心里的话想说，心里的痛痛太多的情感不舍难说，心里有话想说，心里的痛痛，我不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。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边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像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发，永不再出航。 心情，我曾有过几回，也 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留住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依旧相见，有的哭，有的泪，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。